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咧，浩浩汤汤吓。咁啊，讲起 analog 同 digital 咧，就头先我哋临尾讲起咧，我就忍唔住都要讲讲啊，因为系啊，即系二十世纪三大科幻巨头之一嘅阿西莫夫，佢就创立呢个机械人啦、三大定律啦，同埋银河帝国啦，系嘛，即系 robotics 啊、galactic empire 咁样咧。但系佢讲嗰个电脑嗰度咧，即系佢机械人入面其实有好多都系电脑嘅故事咧。其实佢成日都系用一个叫做 univac 啊、multivac 啊咁样样嘅。咁佢呢個 vac 咧就是、VAC 字尾嘅 ，VAC 唔係，其實最尾嗰兩個字咧就係 analog computer 咁解 ，AC 啊，所以咧佢 univac 啊、multivac 啊、唔知咩 vac 啊咁樣樣咧，佢有解過嘅，因為佢就話原來將來嗱，其實好有趣喎，阿西莫夫嘅年頭，佢寫呢啲故事嘅時候雖然好早期，但係佢亦都知道當時嘅電腦係數碼噶嘛。因為我哋知道第一個 electronic computer 就係當其時就係製造原子彈嚇嘅時期建立起嚟嘅，就叫 ENIAC， 其實就係 ENIAC。 我而家話啲國家停止核試，因為全部可以電腦用曬做 啊，可以咁講啦，係啊，亦可以咁講啦嚇。咁啊，當然你而家即係佢哋大家又簽咗個條約嘅嚇，即係核試爆嘅禁制條約咁樣樣啦。好啦，咁但係咧，佢後嚟當然啲科學家係好有幽默感啦。佢第二個即係最主要嘅即係電子計算機咧，佢改個名咧，嗰啲叫 acronym 啦 ，acronym 即係嗰啲英文縮寫啦，就係 MANIAC， 就 maniac 即係瘋子。即係狂人咁解啊！即係其實啲科學家咧就係佢嘅幽默感啦嚇。佢第一個叫 ENIAC 啊，你上網一打有噶啦，去維基啊，你維基打 ENIAC 啊、MANIAC 啊嗰啲歷史出曬嚟噶啦。咁但係咧，佢嗰陣時已經係 digital 噶咯，唔好忘記嚇，佢已經係用0101嘅原理嘅。咁但係反而到阿西莫夫創作嘅時期，其實阿西莫夫創作呢啲故事咧係差唔多同期嘅，因為佢差唔多都係50年代嗰陣時啊，即係40年代末啊、50年代啊，或者去到60年代初嘅啫。但係咧，佢反而咧就。佢嘅預測咧就話未來嘅電腦咧最先進嘅咧就去翻模擬喎 ，analog computer 喎，啊好有趣嘅。其實咧無他嘅，佢玩嘢啫。即係話而家嘅係 digital 啊嘛。咁如果你話未來嘅又係 digital， 咁即係顯示得我作為一個作家咪真係冇想像力咯。咁所以而家係 digital， 我梗係想像未來唔係 digital 啦，咁解啫。嗱呢個即係我唔係阿西莫夫入面嗰條蟲啊，肚入面嗰條蟲啊，佢92年都過咗身啦，係嘛？咁但係即係我作為讀者咧。我都估到佢嘅，係嘛？點解佢嗰啲機械人嗰啲，佢唔係叫做 electronic 嘅 brain， 佢叫做 positronic 啫。positron 其實就係咩？就是、反粒子嚟噶嘛，就係、是、電子嘅反粒子，所以叫做正子腦或者叫陽電子腦啊嘛。其實完全冇科學根據嘅。嚇、啊，即係點解要用陽電子啫？ 無他嘅， 係咁啊，唔、同筷子萬字嗰啲又高啊層次啦，嗰啲又深刻啲。但係佢冇咁深刻喎，佢純粹只不過其實係完全唔合理嘅，因為你知道陽電子咧係非常之危險嘅嘢嚟噶嘛，佢係反物質噶嘛，佢一掂到呢個正電子咧，啊唔係正電子啊，即係掂到我哋日常嗰啲電子啊，即係帶負電嗰啲電子咧，就即刻就會大爆炸噶啦嘛，就會係即係 annihilation 啊嘛，湮滅作用啊嘛。咁所以其實這個呢個咧係都幾。滑稽幾荒謬嘅，咁但係你冇理佢，正正就係話，因為而家嘅電腦係 electronic 啊嘛，咁我點樣諗到啲未來嘅係要同佢又有啲根據又有啲唔同嘅咧？ 但量子電腦話要儲存啲光先， 嗱嗰、那個就嗰、那個有另一個問題咧，即係阿西莫夫個年代梗係冇所謂 quantum computer 嗰樣嘢啦，係嘛？即係50、60年代，咁所以佢就夾硬作咗個叫 positronic brain 咁解啫嘛，咁所以佢亦都點解未來嘅電腦就叫做係 analog computer 咁解？咁但係講真，即係阿西莫夫咧呢兩樣嘢其實都唔科學嘅，雖然我都係佢嘅擁趸啊，我係佢嘅即係 die hard fans， 但係咧而家嚟講，我哋嘅電腦當然都仲係digital 啦，係嘛？咁但係 digital 留意啊，其實 digitization 同埋我哋夾硬作一個字啦，其實嗰本書都係用呢個字啊，叫 dataification 啊，即係數碼化同埋數據化咧，係兩個唔同嘅層次嚟嘅。咁首先講數碼化先啦，嗱呢度咧又係啦，中港台咧又係完全唔同嘅，大家小心啊，因為 digital 咧香港咧，我覺得香港個名係最好嘅，就叫數碼。 數碼 digitization 叫數碼化，但係咧台灣咧就叫數位。所以咧，佢叫做咩 digital revolution 咧，就叫數位革命啊，嚇、啊，數位乜乜，數位乜乜。大陸咧就最差，我覺得就咁叫數字，數字咪即係 number 咯。咁你同 number 點分咧？所以咧，即係大陸嗰啲咁嘅數字乜乜，數字乜乜，全部係嘛？我覺得香港最好。咁咧呢個 digitalization 就頭先咁講啦，就係、是、無論你嗰個攝影，而家 如果用菲林，你就根本 digitize 唔到嘅。 嗯， 都可以。而家嚟講，你咪攞張相，然後將佢數碼化咯，攞個 scan 啊 ，scan 咗佢咯。咁但係 scan 咗佢嘅意思咧，就係話佢唔係就咁樣嗱。如果我哋以前用傳真機咧，傳真機咧就係 analog 嘅，係嘛？佢就感應咗佢啲咁嘅光暗嘅嘢，然後就從即係我複製翻個光暗，嗰邊咪出翻嗰張相出嚟噶嘛。但係你完全係冇辦法嚟去將佢將嚟去處理嘅，即係話再將佢改變。 如果做保密即是 破解密碼，如果用這個儲存方法，不是中間不用 encode 的、 哦、可以這樣說，但是那個問題是很慢的嘛、嗯、很慢的嘛。你數碼就不同了，你數碼化來說其實就是你大家知道，個個都懂，現在這個世代沒有人不懂 pixel 這個字、嗯、pixel 就是 picture element 兩個字加起來是吧，那 pixel 現在有多少個 pixel， 其實它就將它分為即一張照片，譬如現在大家的數碼相機都知道，我們最先推出的時期什麼100萬像素已經很厲害，現在1000萬都不知道渣到死，是吧，講緊隨便一個傻瓜機都幾千萬像素啦，咁樣佢咪將佢分成一格格一格格。咁但係所以開頭啦，當嗰啲 pixel 唔夠嘅時期咧，啊像素唔夠咧，你覺得好假噶嗰啲數碼相，係嘛，即係同菲林爭好遠喎。但係而家咧已經差唔多，你不相伯仲噶啦嚇，嗰啲數碼相靚到不得了嘅。咁啊，同埋嗰個數碼廣播亦都係啦，係嘛？誒，同埋 analog 咧，以前嘅電視機咧就有雪花有鬼影啊咁樣。而家咧你問一下，好似 Thomas 啲咁，佢問下咩叫雪花咩叫鬼影，佢差唔多都唔知啦，係嘛？啊，即係僆仔嗰陣時好模糊嘅記憶啦，係嘛？你再細啲咧，冇人知道咩叫雪花鬼影噶啦，因為佢以前係用 analog 嘅方式去用嗰啲無線電波，而家都係無線電，但個無線電傳嗰啲咧唔係呢啲咁樣嘅，即係其實係以前嚟講就係嗰個嘅用嗰個頻率嘅 variation 啦嚇個變化或者嗰個波幅啊嚟去反映佢嗰個係咩色水啊個光度幾多咁。但而家唔係，而家其實佢傳嘅咧，雖然都係無線電波，但無線電波包含嘅信息就淨係兩款嘅啫，就係零或者係一。但係原來佢呢個零一零一零一咧，就會可以話曬俾你聽所有信息噶啦。當然我哋咧嗰啲信息咧，亦都我哋一般嚟講咧，就八個零一零一咧，即係任你點砌啦，就叫做一個 byte 啊嘛，係嘛？即係一個叫做中文叫咩？係咪叫委員啊？ 委員 啊 ，byte 叫委員啊 ，bit 啊叫咩咧 ？bit 啊，我成日都搞唔清楚中文嘅，我見過唔記得咗嚇。一個 bit 同一個 byte， 咁一個 bit 就係一個零或者一個一，就叫一個 bit 啦，係嘛？咁但係八個組成一個，因為我哋通常嚟講就係八個就嚟去代表一個就係英文字母也好，數目字也好嘛，嗰個叫做一個 byte 啫嘛嚇，咁就叫委員咁啦嚇。咁而家嚟講咧，佢就係靠呢啲咁嘅 byte 咧，就係全部將佢嘅信息擺曬落去咧，咁於是就變翻。我哋个数码广播，哇！嗰啲咁样嘅画质靓到不得了。咁呢个就数码化，但系数码化咧就任你点玩都得噶嘛。所以无论系照片，无论系电视电影，系嘛，咁啊全部咧都而家系 digitization 啦。好啦，嗱，点解大数据嘅时代咧就系咁嘅分别啦？我睇翻啲资料，去到80年代中啊，原来佢哋讲一个估计嘅啫，当然佢话人类所拥有嘅即系所有嘅资料咧啊。咁當然你包括所有嘅圖書館入面嘅藏書啦，係嘛？或者所有政府檔案入面嘅，即係檔案庫入面嘅檔案啦，係嘛？即係所有企業入面嘅文件啦，咁樣樣啦。佢話基本上數碼化嘅程度咧，將佢變咗零一零一嘅咧，係 less than 1% 嚇。諗諗到啦，即係1/1000都冇。 係， 但係去到1985年喎，係嘛？因為其實好慢近嘅咯，但係。佢計翻2010年，即係而家講5年前啦，已經啦。佢話呢一個百分比已經去到咧接近95% 啦。而且我哋可以預計咧，將來只會更高。當然，即係我都唔想去到100% 嚇，即係我覺得好危險。但係咧，分分鐘隨時可以去到99%。即係話人類而家所擁有嘅所有嘅資料嚟講咧，絕大部分都係以數碼形式儲存嘅。數碼形式。咁有啲就算以前係 analog 嘅，而家就係 scan 啊嘛。scan 咧，頭先阿 Jeffrey 有講過啦，嗰啲叫做咩啊 ？OCR 嘛，叫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啊，叫光學嘅字樣識別嘅一個程序，一個機器，一個 OCR machine， 就即係話佢就睇你嘅 analog， 你以前打字機打出嚟一封信咁樣樣。咁你如果你 scan 咗佢咧，如果你就咁儲存咧，好似啲 fax 咁樣啦嚇，即係你就 PDF format 就冇鬼用嘅，即係我哋所謂，但係一個圖畫嚟啫嘛。咁你咪永遠都係翻呢封信啦，係嘛？但係如果你唔係 PDF format， 原來你係用 OCR 嘅，你其實就讀曬佢嗰啲字出嚟。雖然佢可能有少少錯誤，但係而家啲好勁嘅啦，錯誤率好低嘅啦。咁啊，實際上咧已經你可以嗰封信抌咗佢啦。 嗯，冇錯。 唔需要再傳啦。 嚇，佢唔係用 PDF format 嚟傳嘅，佢唔係作一個圖畫嚟傳嘅。 而家啲 PDF 都認到字喎， 就係、是、呢個 OCR 技術咯。 OCR 技術咯，咁樣咁呢個就係叫做數碼化啦。即係無論係文字啊、圖畫啊，咁啊清明上河圖啊，咁其實咧當然佢清明上河圖唔使 OCR 啦，佢就真係將佢全部 digitize 咗佢，係嘛？咁你真係可以咧，咪變咗好似我哋幾年前喺機場。係嘛？嗰、那個清明上河圖咁咯，係嘛？佢就將佢數碼化，然後就模擬出嚟。咁中間仲可以加個公仔，有個小朋友喺度追只烏烏狗咁樣樣係嘛？咁因為你數碼化咗，就乜都得啦嘛，係嘛？好啦，咁呢個咧就係話數碼化。咁但係數碼化之外咧，其實仲有一個叫數據化。就頭先我哋講嗰啲譬如名畫咁樣算啦，係嘛？咁你將個數碼化。你還原翻出嚟，其實都係一個名畫啫，係嘛？咁但係個問題，你唔係，你就將佢咧就研究呢幅名畫，就話啊，你要用好多各種唔同嘅角度嚟去建立一啲叫參數啊，叫 parameter。啊，原來呢個畫家咧，佢畫畫咧，佢最中意咧，佢就畫咁樣嘅 size 嘅，或者咧佢最中意咧就用乜嘢嘅顏料嘅，佢最中意個構圖咧就是、上面係點，下面係點嘅，就將佢咁樣嚟去分析，然後將佢變成一個數據。其實咧。某一程度上就係等於我哋咧最叻就係譬如運動啦，你諗下嗱，其實真係打網球有一個例子啦，籃球、足球乜都得噶，但係打網球啦嘛。而家打網球啊，你唔係就咁睇網球啊，你知一路睇咧嗰啲評述員咧已經講曬咧，佢上網咗幾多次，佢發球失誤咗幾多次，同埋佢即係甚至話發球嘅速度啊咁樣樣啦，係嘛？即係佢啊去到底線幾多次，諸如此類，諸如此類。佢其實將所有呢啲嘢咧，就將佢列為一個個嘅嗰個叫 category。啊，譬如佢上網或者上網失誤，或者落到底線，或者係底線點樣，咁佢呢啲全部咧就將佢量化咗佢啦。佢呢場入面打咗幾多局，原來佢發球失誤咗咁多，或者佢直接得分咁多，佢上網咁多次咁諸如此類，係嘛？你而家啲世界盃都係嘅，足球都係嘅。咁呢啲就叫即係 data 啦，就唔係淨係數碼咁簡單啊。雖然你拍咗成個網球嘅賽事，你係一個數碼錄影嘅，冇意思㗎。佢係數佢係一個數碼，但佢唔係數據啊嘛，佢唔係數據啊嘛。數據化咧，其實已經係高個層次啦。我哋就已經係諗住有啲乜嘢嘅類別、然後將佢 classify 咗或者 categorize 咗佢咁樣樣係嘛？咁呢一個咁樣嘅數據咧，其實而家全世界咧係多得好交關，越嚟越多。越嚟越多咧，其中一個就係阿 Jerry 頭先講得好好啦。例如我哋嗰個手鏈嚇、就係啦，因為我哋而家咧好多生活上咧，周圍咧其實都係數據。你諗下，全個香港啊，淨係啊啲馬路上面嗰啲睇住嗰啲馬路嘅攝影機嚇、即係呢個路政署啊、交通部啊嗰啲咁樣樣係嘛？你睇下所有嗰啲咁樣嘅呢個商場啊或者大廈嗰啲錄影機咁樣已經睇住曬啦係嘛？啊咁啊！同埋我哋嗰啲手機咧，哇！實際上啊，我哋根本一開手機嘅時期，講真，你唔開都已經知道喺邊啦，係嘛？你知我哋睇嗰啲黑幫電影都話啦，一去到嗰啲咁樣黑幫人物咧，就係話唔係熄手機啊，而係點啊？ 包石子 插電啊，插電啊，最緊要，因為你熄手機咧，原來都可以測到你喺邊嘅。最緊要咧就插電， 插電好似都唔得添啊！ 而家都話唔得，要包石子咁樣樣係嘛？所以即係話，其實而家我哋嘅手機咧，根本已經乜嘢資料啊？都已經有曬㗎啦，你起碼你個 location 已經知道啦。當你一再用嘅時期，你打過咩電咩打過咩電話，上過咩網啊，咩 WhatsApp 啊、Twitter 乜嘢嘅話咧，其實已經有曬記錄㗎啦嘛。咁呢啲咧全係大量嘅數據。咁我哋咧通常咧，而家啲人好中意用一個字咧叫海量，特別係大陸啊，就叫海量。海量嘅意思即係巨量啊，好似個大海咁啊。咁呢啲海量嘅數據咧，